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近日通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截至10月15号，全国2963个县市区已经启动专项治理整改工作，其中1015个县市区已经基本完成，县市区的完成率超过了三成，为 34.26%。 其中西藏所有县市区已完成整改，河南、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县市区整改完成率达到 50% 以上，北京、天津、山西等省份尚无全面完成整改的县市区。在论文数量连续九年保持世界第二位的基础上，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整体质量正在稳步提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号在京发布的2018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跻身世界第二位的学科由去年的9个增至11个。其中我国材料科学领域论文被引用次数连续第二年排在世界首位，地学、植物学与动物学首次进入世界第二位。2018年北京市教育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项目河南涞源威县职业院校骨干教师培训班开班仪式近日在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古方园校区举行，共有两省三地32名职业教育骨干教师参加。这次培训定位在新理念、新方法、新手段，贯彻人人想学理念，采用项目载体、讲授、体验、观摩实践、评比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据了解，去年以来，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在发展骨干教师培训、合作培养学生方面，为两省三地做了大量的实质性的工作。这次培训将进一步加强两省三地的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两省三地的职业教育水平。从即日起到12月底，通州区法宣办将在全区中小学校开展金盾护航健康成长活动，为学生量身定制超过100场法治讲座。此外，活动还将组织高校法律系的学生作为青春船长，加入到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志愿服务当中。青春船长将通过主题班会、法律知识竞赛、法治微课堂以及法治嘉年华、校园法治小记者站的播报以及站点宣传等多种形式来配合系列专题讲座活动，开展相关的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已经有两所高校的8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成为通州区青春船长。记者从北京东区儿童医院了解到，2018年秋冬季以来，医院接诊了多例因憋喘而情况危急的宝宝，其中由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毛细支气管炎患者明显增多。专家提醒，秋冬季空气干燥，对于呼吸系统尤为不利，空气中湿度不够，可以使用加湿器，对呼吸道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也需要定时的清洁加湿器，避免滋生细菌，造成反复交叉感染。另外，秋冬气温变化大，室温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如开窗通风时，尽量将婴幼儿移至另外一个房间，待通风完毕之后，室温恢复，再将其他房间轮流通风。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留学面对面，在周五和您见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有留学风向标之称的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上周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所海外院校参加了全国巡展。 今年各个留学主流国家的国家级教育机构组团而成的国家展团，立体化全方位展示各自国家的留学优势，为中国学生带来多项利好政策。特别是英国展团，作为教育产业化十分成熟的主流留学目的地，伯明翰大学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也成为了本次展会中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近些年，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趋势发生了哪些变化？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政策变化对海外留学带来了哪些影响？英国高校进一步开放的录取政策是否将成为常态？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留学面对面呢，我们将通过视频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 RBC 看到我们的这个实况，同时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呢选择我们的节目回放中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实况直播。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手机啊收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大家呢可以收听收看到本期留学面对面。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说关于有关留学的话题，微信平台上您可以随时互动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应凯。应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下一位，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东亚区教育推广主任齐齐。齐主任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部市场经理高丽丽，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三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片花，大家呢已经了解到了啊，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上周呢落下帷幕，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有没有去参与啊？如果家里有需要留学的，有这方面想法的这个朋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为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这次教育展上的一些亮点。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请应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近些年来呢大家都可以看到留学的人数特别的多，那么留学的目的地国家呢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整个的情况应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个介绍，让大家呢有一个了解。 好，那我先这个抛砖引玉哈。作为一个留学生呢，自己经历过留学的时代，那么也从事留学工作呢，对这个留学的市场的状况呢也有一点了解吧。我觉得我的概括呢就有几个关键的词。人数呢逐年攀升，市场成熟规范，政府简政放权，渠道多元开放，学生的能力呢低下。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人数的逐年攀升呢没有问题。这个因为我们去年的数字出国人数已经达到了60.48万。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每年都在增加。那么市场成熟和规范呢，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留学市场呢现在的机构的服务比较规范。那么实际上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留学行业在消费者协会的投诉率是非常低，一年可能只有十几起的这个全国的这个投诉。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留学机构的这个运营上来讲，运营的是比较好，这个产业呢还在蓬勃的发展。那么2017年呢，教育部呢取消了留学中介资质的审批，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从事留学的企业当中，机构呢只进行工商的注册和登记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教育部和各个省教育厅的批准。这个渠道开放多元开放呢，这个也比较好理解。那么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学生现在已经到海外留学的国别呢已经达到30多个。另外呢，我们这个留学的低龄化导致了我们留学的群体的年龄的差别开始啊，这个也不叫差别吧，就是年龄从低到高啊比较宽。那么实际上在这些年来讲呢，从2000年初到这个到今年嘛，2018年2017年看呢，我们在海外出国留学的学生的成功率，就不叫成功率，就是这个学生大，特别是低龄留学的本科的这个逐渐的增加了一个数字，就是说被学校这个挂科啊这种现象比较多，同时也拿不到国外学历的文凭的比较多。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是分配到24个学校当中的吗？是的，是的，分配到24个学校当中。然后如果要是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奖学金信息的这个奖学金计划的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去登录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可以搜索英国教育去了解。然后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新浪微博上英国教育官方微博，我们也已经发布了关于这个奖学金具体的这个计划还有这个信息。好的，好，那么 这一时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关英国留学以及整个留学市场。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下一时段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提出您关心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和大家分享，一位呢是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应凯主任，以及呢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东亚区教育推广主任齐齐，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部市场经理高丽丽。那么三位呢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有关留学、有关英国留学的一些内容。我们的节目呢同时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 RBC，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RBC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在公众号上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点击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的节目回放，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好，那么这是每周五的固定栏目教育面对面的留学面对面。今天呢我们关注2018中国教育国际教育展有关 英国留学的部分，同时呢也可以从印主任那里呢得到有关整个我们的留学的趋势留学市场的分析。那么大家呢可以随时的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和嘉宾呢交流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教育面对面之留学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是好社区。爸，您这唱什么呢？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0。你知道吗？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董酒1258原守130余位本草的保密配方。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 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 6515-0023。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说啊有关留学方面的话题了。刚才说到了哈，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趋势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每个人身边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出去留学的人，留学人才已经成为我国境外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那我们也请印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到这个留学生，大家会把他说成国际化的人才，那么现在国际化的人才的培养模式啊，到底有几种？像什么短期游学呀、交换生项目啊，包括我们去这个读完本科去读研究生啊，什么这些模式，是不是将来呢会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一个主流？ 确实如此。这个随着我们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那个增加呀。也不是以前的仅仅就是我读一门外语 就行了， 然后呢我有出国经历了、我就是国际化的人才。实际上呢简单的解释呢，国际化实际上它就是个全球化。首先你的思想意识啊，你要有一个宽阔的，因为通过留学会把你塑造成什么呢？国际化人才实际上有几个具备的素质要讲一下、一个呢是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强烈的这种创新意识，第二个呢就是要熟悉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要不仅仅是在本土学的知识，还要到国外去学他的这个文化知识。第三个呢就是要熟练掌握国际惯例。国际惯例掌握有什么好处呢？跟外国人打交道进行谈判的时候，或进行贸易交易的时候，有这个基础。第四个呢要较强的这个跨文化沟通的能力。第五个呢就是有这个独立的国际活动的能力，另外呢还有较强的运用处理信息的能力，就是我们在要具备一些这个自己的健康的心理素质，能够处理各方面的这种压力的信息啊，把它综合起来然后去发散出去。那么我们也就用一句话叫学有所用嘛，哈，学以致用，所以说我们自己学完了之后如何去发挥它这个东西来做这个国际化的人才。实际上现在我们在国际化的培养人才的培养上呢，我们的因为咱们国家现在这个交流啊是从单向的走向双向的交流，现在已经非常的明显。所谓的双向呢就是走出去请进来。那么实际上我们中国学生出国一年是60多万人，去年我们2017年我们引进来华学生也达到40多万人。所以说我们也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我们通过这种模式呢，实际上刚才讲我们这有这个最大的这个培养模式，就是在联合培养方面。那首先是国际合作办学，那么合作办学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个2000加上这个学院和这个独立法人和非独立法人的二级学院，一共是2600多个项目和学院。所以说那个这个，那么还有一些中学的，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中学的国际部啊这样的类型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学生自己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我们高中毕业出去读本科，本科毕业出去读硕士，然后出读博士，这种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这种留学，这自己的这个不是学校派出的那种类型。另外一个，近些年我们这个短期的这种，包括3个月的、半年的学分，包括有学分转换的、没有学分转换的，叫交换生啊、交流生啊等等。另外一个还有说，我们现在要比如说去英国、美国这些国家，我们有个背景提升啊，背景提升要把学生先去国外去体验一下啊，比如说我想去这个哈佛啊，我想去看一下这个，然后我想选择一些这个相应的学校。所以说这些个模式啊，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最好的培养模式是一种联合培养的模式。它就是在大学，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在大学本科阶段能够让学生在4年之内在两个国家能够不同的教育体制下去学习，去完成他的学业。这样的话呢会构成一个学生一种思维上的碰撞，对吧？他可以把这个像英美澳这样的就创新式的思维和我们中国这种文化传统的底蕴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新人类的这种新型的人才。 现在的合作办学项目能达到这样的诉求目的吗？ 现在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合作办学的出国率很低，出国率不太准确的数据应该是不到35%。这样的话因为不出国的留学不称为留学，如果是留学的概念是学生到其海外的院校去攻读1年以上的并获得相应的学历证明的，这样的称为留学。

您的孩子，同时呢可能要参考一些重要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包括这个学校以往的这种考试的结果，比如说他之前的政府考核相关的记录，比如说他的学习费用，还有他的地理位置、校园环境，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跟这个就是对于学生的这种教务关怀，还有包括课外活动，还有国际学生比例等等，这些因素呢对于这种相对低龄的这个孩子来说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需要家长先提前考虑的。 嗯，所以说排名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针对性的，人家可能这个排名针对于不同的领域哈。那么本科生可能你会看一个排名，研究生你可能又看一个排名，那么低龄刚才呢齐主任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留学规划这一块排名啊大家也要仔细的斟酌。那我们看一下从职业规划来考虑呢，留学生现在回国发展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必要哈在留学之前就要想到我选择专业的时候对于我将来就业的一个打算，比如说我将来就想回国就业，那我们是不是要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专业，那如果说我将来想在国外发展，那我是不是又需要选择另外一些专业方便我在国外就业呢？严主任。 对，大的方向呢主持人说的这个是非常正确，就是说你要根据你将来的就业的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这个取向不同来选择一些专业。另外一个呢咱们在因为咱们国家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啊，在前十年留学的时候呢70%以上的都选择的是经济类的工商管理类的、 商科， 然后商科类的、然后到了这个2010年左右的时候呢又金融类的又比较多，这个搞投机的搞投资的又比较多、所以这样形成了一个就是这个尾随性的这种大帮轰的这种态势、我觉得这个专业要理智，实际上我们讲360行行行出状元，那我们这些人都是搞教育的，那我们搞教育的现在做教育不是蛮好的吗？对吧？也不是说搞教育的就是工作很难找，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在国外的大学啊，实际上是分研究型和把自己研究型和就业型。那你就业型的取向呢，你也不能说我们都去做这个法律师啊，都做医生啊，当然这两个职业在国外是很受尊敬的嘛。所以说我们讲在这个就业的选择上呢，我觉得要精。不要去看他眼前的那个发展历程，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社会，十年之间变化很快，前些年学经济的人到现在可能会找不着工作了，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在推荐这个学生能够学一些工科类的，我们学的这种特别是对这两年设计类的又蜂拥而起了，前些年有个计算机的又很热门，大家都去学计算机，现在我们都去学设计，设计呢把它归到艺术，现在很多艺术留学，你说所谓的所有的艺术留学里面其实不是我们的音体美什么的，都是一些艺术设计类的那个专业，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不要从众，因为自己还是要兴趣为主，我觉得特别是到国外学习，国外学习完全是自觉性的学习，没有辅导员老师和班主任跟着你让你去学习让你去考试，完全是自觉性的学习，所以说这个兴趣非常关键。 嗯，好，那么回到眼前哈，目前正要申请的这些同学们在这方面也请呢高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考生和家长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我从语言考试的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可能会比较合适。我觉得从两方面吧，一方面刚刚我们也提到是说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龄化的学生在去申请的时候通常会是多个国家同时申请，那我觉得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可以提高你的申请成功率，那比方说这个国家的院校你如果没有拿到 offer 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国家 offer， 这个对低龄考生来讲非常适合。但是呢我们建议就是说在你准备多国联申的时候呢，建议考生就是说选择就是各个国家普遍认可的一些语言考试，因为这样的话你不用去每去一个国家去参加一个语言考试，这样考生的压力会比较大，比如像雅思考试或者其他比较普遍认可的考试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另外呢就是说从雅思考试的解读呢，如果是在备考上面我们也会有一些建议，就是说过去我们会发现很多雅思考生哈过来问是说我怎么样快速提高雅思成绩啊，这种其实是说你出去留学的目的是真正你要在海外去学习和生活的，所以最核心还是说你的英语的沟通能力真正要提升上去。那在备考雅思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是说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你的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要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再去通过去熟悉雅思考试的评分标准或者题型考试形式再来参加雅思考试，而不是说一上来我就去反复去背模板啊这样的形式来参加雅思考试获得高分，这样的话实际上 你很难通过雅思考试，同时你去到了国外也会面临语言交流的问题。那第二的话，就是很多考生也会问，是说那我想要一些什么备考资料或者资源，我怎么去找，找到一些官方的这种资源。那除了我们雅思自己的中文官方网站之外呢，我也建议考生可以去到我们的雅思官方微社区，这是我们雅思官方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我们会有定期有一些很好的备考资料分享给考生，比方说我们在10月22号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个官方的免费公开课，像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是说考生可以去一下会比较适合。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雅思的在线备考课程，考生呢可以去到我们这些平台去找到这些资料，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去备考。 嗯，好，那么在这方面呢，请高经理给大家做了介绍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呢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们也请几位嘉宾呢用简短的一句话哈，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如果面对留学啊，我们应该最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可以从我们不同的角度。英准， 我觉得如果自己留学的话呢，还是要多那个参考了解一些国外的教育体制，另外一个要做到这个量体裁衣啊，对号入座。 嗯 啊，不要好高骛远的去进行留学的申请。 嗯，千准， 我是建议呢，学生和家长可以考虑，就是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可以在留学之前先对您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管是通过游学也好，或者是旅游也好。 嗯，高经理， 我是建议考生呢，不管是在国内国外是否留学，一定要注重英语实际沟通能力培养，是真正英语能力的塑造，而不仅仅去追求考试的分数。 嗯，好，那么今天节目呢，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啊，为大家做的这样的指导。那么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 RBC 以及我们的公众平台可以回看。感谢几位嘉宾今天的参与，同时呢，在节目的下一时段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的品读经典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品读《尚书·诏告》。好，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

为不敬厥德，乃早坠绝命。今王嗣受绝命，我亦为资二国命，赐若公。 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彭林教授精彩讲述。 今天呢，我们讲《尚书》里面的另外一篇，叫《少告》。周武王、成王有两个最重要的助手，一个叫周公，另一个叫少公。那么周少二公呢，是帮助武王、成王打天下、治天下的重要的谋臣。所以这一篇因为是少公的讲话，所以他名字叫少告。大家知道武王克商以后啊，这成王年龄还非常幼小，那么当时呢，他一直住在这个封号，就是这个周人的旧的这个都城。后来武王克商胜利了，把天下打下来了，那么周公呢，他们呢就按照这个武王生前的遗愿，决定要把都城呢迁到洛邑，就今天洛阳的附近。洛阳这个地方啊，我们称之叫四方伏臭之地，这个中心地方就叫当时叫洛邑。那么一个新的政权即将要成立了，新政权向何处去，他的治国的理念是什么，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一个问题。是像商人那样以暴易暴，以一个新的暴政去取代一个旧的暴政，还是说要走出一条全新的这个周人创造的一条道路。那么这个时候周公、少公他们就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如果说九告是从社会风气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新政府的改革，那么少告这一篇呢，主要是从执政的理念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怎么样领导一个新的国家。 少告是对旧政权的改革，是对新的执政理念的探索。为什么这些本来是帝王要考虑的问题却由少公提出来呢？当时的权力中心是如何构成的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大概有七年的时间是周公摄政，就按照道理来讲，武王去世以后最有资格接班的人是周公，因为周公啊，他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在商朝的时候，这个有两句话，就是讲继位的方法的，叫做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商朝人就这样，哥哥死了，那么弟弟即位，啊，无弟然后传子。那么周公呢恰恰是符合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在史记里面看到武王曾经拉着周公的手说，你我兄弟相厚，这个众人要拜托给你。但这个周公呢很伟大，他觉得商朝这兄终弟及造成了很多次的王位纷争，他就决定从自己开始，以后父亲死了就是嫡长子继位。那么这个办法看起来好像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它是最不坏的。所以呢他就摄政，他是代替成王来管理国家，那么他自己呢没有王的称号，然后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把这些该做的事全部做完了。周公呢就把成王啊请过来归政于成王，然后自己退居二线。所以这个人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这个时候呢，这个少公呢也对成王啊进行了一番谈话，因为他年纪太轻，他还没有经历过很多重大事情的历练，那么这个时候要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结果啊要和盘托出啊，要把他说服了，然后呢按照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少高这一篇的内容主要是宣讲周人治国平天下的一个理念。 如何让一个君王乐于接受自己的想法呢？少公从前朝覆灭的故事开始讲起。 那么在少高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我不可不见于有下，亦不可不见于有因。这个见呢啊也是借鉴啊这个意思。有下有因，这个有是一个虚词啊，摆在里面说起来顺口。我们呢是夏商以来的一个朝代。如果把前面两个比作是车子，他们都翻车了，那么我们会不会再翻车呢？这个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找出他们翻车的教训啊。那么这个逻辑它非常顺啊，我们把前面两个朝代作为借鉴。那么他就说了，有下服天命，这就像衣服，这个天命是穿在他身上，就他是得到了接受了天命的，而且有历年，历史的历，年代的年。我们看史记的夏本纪，一个夏朝它的历年是400年，一个朝代达到400年的很少的啊，像元朝才90多年啊，明朝清朝大概都是200年上下啊，它达到400年，商朝达到600年，他们得到了天命，而且有了这么长的历年。但是很奇怪，不及延，到了400年到600年他没有再延续下去，翻车了。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少公说，唯就是只有唯独一个原因，是不尽厥德。这个厥我们可以把它置换成今天的齐，不尽其德，就是他这个到了400年600年之后，他对这个道德，执政的道德，他失去了敬意。那么这样呢，你没有道德，那个人民怎么会跟你走呢？这个老天怎么会喜欢你啊？所以早罪，很早的罪就坠落了啊，早罪绝命，他这个命很早的就掉下去了，失落了。那么他在下面呢又讲到有因，就是商代。商代一样啊，他也是得到了天的认可的，他也是肩负了来治天下的这样一个使命的，而且他的历年比夏朝还要长，达到600年。他为什么不能千秋万代呢？长治久安呢？啊，唯不尽厥德，这要受到惩罚的。你别以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你想进就进，你想不进就可以不进，这要有后果。所以他说，今天成王您世受绝命，你是接在他们之后，因为这个天命总得有一个人去接啊，这个天就把命，天命给了你，你应该知道人家前面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历史可以使我们知道心替的原因之所在啊，我们可不要翻车啊，我们的政权应该是能够传之万世的。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就既然夏跟殷的王不尽厥德，为什么他还有400年有600年？那么少公就说了，他这个一个朝代走向灭亡， 他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最早当他取得天下的时候，他们还怀有一种恭敬心，他们还是积极向上的。他说你看看，夏王禹大禹治水，万民拥戴，做了天子了。做了天子以后，这个夏王呢，他好在哪里呢？他能顺从天心。我们古代认为这天呢跟个人一样的，他有心的。这个夏那么大的功劳，而他继位以后能够顺从天心，尽德为民，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夫人生了孩子，孩子在屋子里面呱呱哭啊，都没有时间进去看一眼啊，他是尽德为民。所以上帝呢也就爱他呀，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他就把他这个延长了很长啊。结果没想到时间久了以后，一直到夏桀，他就把前面这些思想都给忘了。这个家伙就开始腐败了，他不尽德了，他也不为民了。他完全背逆了天心。那么这个上天呢就终结了他的天命啊，给他讲了一系列的故事之后，你现在继位应该从夏殷的历史里面得到启发，你要像禹和汤一样啊，这个要有道德，要以陈汤为法界，抛弃夏桀跟商纣王的啊这个暴政。所以他说，年轻人你要牢牢记住啊，我们这些岁数大的老臣呢、对你的教导。所以这个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急尽德，你要尽快啊，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培养自己对于道德的恭敬心，那么你才能勤勤恳恳的全心全意的为民众去谋福利。按道理来讲，每个人都有道德，都应该要有道德，没有道德的人待不长。但是对于你王来讲尤其重要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为王位在德元。什么叫元？元就是头，你位在德元，你的道德在所有人的道德的头上。小民乃为刑，大家注意这个刑罚的刑跟家面下一个土的那个刑在古代是一样的啊。那么你带头有道德，你带头对道德有恭敬心啊，那么小民呢就把你当作刑，刑就是犯啊，那么老百姓呢都会把你当作榜样来向你学习，向你看齐啊，那么这天下还有治不好的吗？这是要做道德的表率。在儒家思想里面，你能居于社会的一个什么位置取决于你的道德的水准，你的社会地位越高你的道德要越高，你的社会地位最高你的道德也应该是最高。假如你到了那个最高的位置但是你没有道德，你就像商纣王像夏桀一样，那怎么办？人人可得而诛之，你不再是天子，你是毒夫民贼啊！这在孟子的这话里面说得非常清楚，一个以道德立国道德治国的一个社会，他必然在理论上他要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一心一意要尊重道德，那老天呢就会让你变得智慧啊，很多事情上他会帮你，让你吉祥，让你能够长治久安。 那么像夏和殷的灭亡，不是别人啊，是你自己找的，所以让你显得那么可笑，让你什么东西都不顺利。那最后你的拙啊国祚就很短。所以我们读到《诗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自求多福，你这一生有多大的福分是你自己求来的，你不要感谢别人。你这一生很不幸，你没有任何福分，你不要埋怨任何人，你是咎由自取。所以我们中国古代以德治国啊，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基因。中国人有一个理念，人要做好事，人要积德，要行善。从上到下，大家都很辛勤的、很努力的去工作。这个天下不是一个人的，成王宁一个人做得再好，天下也治不好。要把我们上上下下的认识都统一起来，上上下下的人都一起来为着这个国家奋斗。 28篇上书中，周书有19篇，这19篇中最重要的是大告、康告、少告、九告、洛告等5篇，记录了周公、少公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其核心就是德治。这个理念被历代学者、思想家继承和传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这个德治是从商朝腐败暴虐而亡国的惨痛的教训里面得到的，是周人从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归纳出来。这个周公呢和少公呢，他们是武王的亲密战友，也是辅佐成王啊奠定周的基业的最重要的谋臣。这个领导核心里面的成员，他们高瞻远瞩，他们最富于政治智慧，他们为周的发展指引了一条敬天保民、为德是辅、身为天下先这样的一种楷模。在转移社会风气方面，他们坚决抵制酗酒、逸乐这样形形色色的腐败。我们今天去读《左传》，说老实话，我们只要读懂了，我们都会非常感动。《左传》是春秋的传啊，我们里面可以看到有的话，你一读你都觉得很奇怪，这都写着干什么。比方鲁隐公的时候，那时候到一个叫做唐，海棠的唐，到唐这个地方去灌鱼，看人家打鱼啊。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写啊？这是要把它定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你是一个诸侯，你的岗位不在这个地方，看懂的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君，你是明君还是昏君。那时候诸侯出去都有严格的出差的规定啊，按时回来要到宗庙里去报告啊，出必告，反必面。那我们后来把它弄到《弟子规》里面去啊，实际上《礼记》里面有，按时回来的在宗庙里要喝酒饮治，治就到了宗庙。你把《左传》里所有关于出差回来的一看，按时报到的有多少次，不写饮治的你抄起来，你在外面溜达呢，你在外面晃荡呢，这样的有多少。最后看看哪个王是一直守着这个的，哪个王是从来不守的啊。所以孔子是春秋笔法，他不骂你，他只是用一种很曲折的、很隐晦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懂的东西记录在案啊。这个一出来，乱臣贼子惧啊， 不得了啊，自己的行为啊要负责，对不对？所以这个德治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是成为我们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基因啊。那么它和其他的德牧相系连啊，就构成了我们一个政治文化的一个网络，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啊，在2000多年前就成为一个道德文化这层次非常高的一个民族。那么这本书呢，我们一开头说了两大源头，《诗经》跟《尚书》，它是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对于我们中国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因为它难读而不读，要因为它重要而要想到有一种要去弄懂它的冲动。我有一句话想给大家分享啊，因为你们面临的困难我也面临过，叫做世界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没有读不懂的书，读完之后就会和我一样非常喜欢这本书。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教育面对面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